3万元以下的罚款。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或者不放烟花爆竹，根据天气情况科学燃放，实时关注空气质量，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度过一个清新绿色低碳的春节假期。好了，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三，农历腊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节目一开始呢，要先为您来介绍一下春节期间我们节目的安排情况，因为今天啊是春节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了。从明天开始30儿大家伙儿都放假了，我们呢也会安排播出特别节目。那么从30儿一直到初6，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播出时间略有调整，是从8点开始一直到9点，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请您记好，是从8点开始到9点播出《文化带上的北京城》。另外呢，每天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我们不是有一个重播吗？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会为您重播的是《老字号新江湖》，哎，让您在一天的两个不同的时段听到文化范儿的精彩节目。好了。做完了预告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是有利的，空气清新，只是天上的云会有所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和昨天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好在呢，最高气温还能上升到7度左右。中午前后天不太冷，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今天空气依然干燥，应该注意预防火灾的发生。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北高路段9公里处的交通事故现场已处理完毕，受事故影响，交通压力集中的五元桥至北高路段交通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建国路大望桥区东向西车多，西站北广场的西向东也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戊戌狗年，有范儿说狗。农历戊戌狗年即将到来，观复博物馆中以狗为题材的艺术品引人注目。古人赋予了狗怎样的寓意？不同朝代都有哪些以狗为题材的作品？我们就跟您聊聊以犬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它们背后妙趣横生的故事。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您知道猫和狗这两者相比，谁的驯化历史更长吗？ A. 狗 B. 猫。 这个时光匆匆哈，一个农历年又要过去了，马上就要迎来狗年了。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在博物馆里寻瑞犬。那么这第一道题呢，就是要说说猫和狗谁的驯化历史更长一些。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观复博物馆的相关人员来节目当中做客，因为他们呢，在这个每一次这个农历年要转换这个生肖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型的展览哈。那么对于这个收藏的这种犬啊，或者是狗啊，他们也有一些研究。好，一会儿我们再来聊。 城市文化范儿。 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当平遥古城遇上故宫，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呢？最近，平遥县人民政府与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正式落户平遥古城，3月25号将正式挂牌运营。文创研发中心交流成立之后呢，双方将在文创产品的设计、研发、市场、销售、推广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截至目前，故宫博物院已研发了9100多种文创产品，每年的销售额超过10亿元。再来关注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昨天，辽宁省博物馆万岁通天帖特展开幕了，这是镇馆之宝这个唐代勾摹的一组王羲之家族的字迹。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素有书圣之称，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他的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展览中，万岁通天帖还存有王羲之的这个姨母帖、初月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献之的29日帖、王僧虔的另外呢还有王献之的29日帖以及太子舍人帖等等，这个7人10通的这个书帖，卷幅上还有火烧的痕迹，说明这一件国宝曾经历经沧桑。那么这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4号。大型古埃及文物展《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生命观》日前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展出了木乃伊、棺臼、王灵书、护身符等100多件套的展品。本次展览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考古博物馆埃及馆的文物第一次走进中国。展览主要反映了埃及人关于生死的宗教观念，还原古埃及世界陪葬品的用途，由此带给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审视。贵州贵阳是第一站，接下来《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生命观》还将穿越中国的安徽、河北等地，进行为期1年的巡展。中国馆获得了哈瓦那国际书展的特别奖，为期11天的第27届哈瓦那国际书展日前结束，主宾国中国的展馆获得了特别奖。古巴图书委员会主席在闭幕式上还表示，古巴将参加8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书展。据介绍，本届书展期间，中国展台的7000册西英中文图书几乎销售一空。中国作家的西文版作品，特别是小说和短篇小说畅销，有关汉语学习、武术、哲学、太极拳、中餐烹饪等等，这些图书也非常的受欢迎。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以美貌而著称的古埃及王后究竟长什么样呢？对于人们来说是十分神秘的。最近英国科学家借助 3D 技术还原了古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真面目。生活在3400多年前的纳芙蒂蒂是著名的古埃及王后，因美貌闻名于世。埃及博物馆收藏的一具名为年轻女士的木乃伊，据考证就是纳芙蒂蒂。这次英国学者检测了这具木乃伊，并利用 3D 成像技术还原了纳芙蒂蒂的容貌。古代生活场景还原艺术家还耗费500个小时制作了纳芙蒂蒂的逼真的半身像，他所佩戴的首饰是奢侈品牌迪奥设计师手工打造的。目光转向美国，他们把高科技用在了对付乌鸦上。美国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市不堪乌鸦之扰，眼下采用了激光等高科技手段来驱赶鸟，以还市民清静和干净。据报道，特伦顿眼下预计有3万多只乌鸦，不少市民要么大清早就被鸟叫声吵醒，要么得担心这鸟粪不知何时就从天而降了。美国农业部13号起，每晚通过燃放烟火、使用激光和聚光灯、用高音喇叭播放驱赶乌鸦等手段，希望把乌鸦赶出特伦顿。据了解，美国农业部使用的赶鸟手段已经在其他城市得到了验证，效果不错。世界上最高的酒店开张了，阿联酋迪拜有关方面日前宣布，目前世界最高的赫沃拉酒店迎来了第一批客人，正式开始运营。 这家酒店高356米，有75层楼，是一座闪闪发亮的金色建筑。酒店有528间客房，4个餐厅，设有室外泳池、健身中心、豪华水疗、名牌服装店等休闲购物设施。据报道，赫拉沃酒店以1米的优势击败了前冠军万豪侯爵酒店。迪拜将于2020年主办全球贸易博览会，有关方面希望在那之前每年能够吸引2000万游客前去观光。漫威迷们注意了，巴黎迪士尼乐园计划新增漫威主题园区，到时候参观者就能和美国队长、钢铁侠等超级英雄一起搭乘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了。另外，巴黎迪士尼乐园今年7月份还将开展超级英雄漫威之下的主题活动，让游客在园区内与美国漫威公司的塑造的美国队长、蜘蛛侠等超级英雄亲密接触。这些漫威人物还将登上现场舞台，利用最新的特效技术来演出。欧洲迪士尼公司的总裁说，希望巴黎迪士尼乐园新增的项目能给游客带来全新进入式的超级英雄体验。家长经常提醒自己的孩子少玩电子游戏，小心伤害眼睛，但是您能想到玩电子游戏还能减少幻听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玩一款特制电子游戏能够训练精神分裂患者控制大脑的局部区域，进而达到削弱幻听的目的。这款电子游戏与玩家大脑内对声音敏感的部位相连，玩家努力用脑力来移动游戏中的火箭，结果削弱了幻听，并减弱了实际听到的声音大小。研究人员认为，药物治疗消除幻听无效的患者可以尝试这种电子游戏的疗法，但是是要玩特定的电子游戏哦。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受春节假期集中返乡和中长途自驾出游的影响，从今天下午开始，各条高速将迎来集中出京车流高峰。预计下午2点开始，京藏、京港澳、京开、京哈等多条高速压力集中，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各路主线站和省际交界站。提示广大司机朋友，大年三十0点到初六24点，全市高速将对7座级以下小客车采取免费通行措施，请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提前选择小客车专用道来通行。 ETC 用户不用拔出卡片，可以继续通行 ETC 车道，费率会自动调整为零。中长途出行，请您提前关注临近省区的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春节假期休闲出行，您可以关注节假日专线。2月17号到2月20号，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2条节假日专线。这2条专线分别服务市民前往龙潭湖庙会和八达岭景区。其中龙潭庙会专线由六里桥东57路公交站发车到龙潭公园，可衔接地铁4579号线，单一票价5元，持 IC 卡及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无效。另一条节假日专线由德胜门直达八达岭景区，单一票价30元，使用定制公交 APP 预订往返电子票，享受优惠票价50元，持 IC 卡及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无效。再来关注充满年味的好去处，颐和园梅花腊梅迎春文化展昨天开幕了，将持续到2月21号。展览位于耕织图水操学堂景区，共展出梅花腊梅60多盆，其中有多盆几百年树龄的古装盆景，其中还穿插展出了10多盆腊梅盆景，鹅黄色的花朵为游客带来暖暖的春意。喜欢马戏的朋友可以关注创立于2016年的朝阳公园大马戏，今年春节再度归来，入驻第15届朝阳国际风情节，带来更多精彩表演，上演一场马戏嘉年华。这次上演的新春版朝阳公园大马戏汇聚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马戏大咖、杂技大师、魔术师、舞蹈家、肢体表演大师和小丑们，为观众们奉献出了精彩纷呈的马戏表演。春节期间有哪些精彩的电视节目呢？作为汇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艺的新春晚会，以丝路情中国融为主题的2018丝路春晚 将于2月17号大年初二播出，时长4个小时的晚会中，来自中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伊朗、埃及、乌克兰、蒙古等国的著名歌手、演员，将用歌曲、小品、舞蹈等30多个节目，展现丝路、民俗风物和流传千年的文化遗产。这台晚会将在陕西卫视、甘肃卫视、宁夏卫视等黄金时段同步播出。央视春节推出诗词文化类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这个咏呢是咏读的咏，将用现代方式带给观众来自传统文化的感动。这个节目将古诗词和近代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由音乐人现场演绎，撒贝宁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主持人曾宝仪、音乐人庾澄庆组成鉴赏团，将于16号，也就是正月初一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戊戌狗年有范说狗，农历戊戌狗年即将到来，观复博物馆中以狗为题材的艺术品引人注目，古人赋予了狗怎样的寓意，不同朝代都有哪些以狗为题材的作品，我们就跟您聊聊以犬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它们背后妙趣横生的故事。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您知道猫和狗这两者相比谁的驯化历史更长吗？ A 狗， B 猫。 猫和狗相比谁的驯化历史更长呢？猫还是狗呢？来，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鸡年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明天就是除夕了，戊戌狗年即将到来。狗是人类最好的动物朋友之一，甚至有些朋友会说没有之一。狗的忠诚和灵敏，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狗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有怎样的地位？有哪些以狗为题材的有趣文物呢？今天我们就要跟您聊聊与狗相关的文物和背后的文化。那么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些这个，与狗有关的一些图片，也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展品。您发送，01、02、03分别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一会儿我们嘉宾也会为您说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观复博物馆的吴帅。吴帅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做客。我记得是在2017年这个一月初的时候哈，当时是1月4号吧，您也来了，当时说的是观复博物馆的猫。 对，萌宠。 萌宠哈。所以呢，这个观复博物馆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展品，也不定期的会轮换，萌宠是其中的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展是吧？ 对，去年是这个萌宠展，展的都是各种的动物的文物。然后今年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主题了。 什么主题啊？ 今年的主题呢是嘟嘟，就是马未都先生的那个脱口秀。然后第一 季。对，在我们节目也播了得有一年多了，哎呀很受欢迎啊。 对，他那个脱口秀的文物呢放在那个展厅里面做了一个特别展览。然后一进门呢也有个变化。因为马上就是狗年了。 是。 一进门我们每年呢会有一个这个吉祥物啊，生肖的。所以今年放了一对呢乾隆时期的狗。 另外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些跟狗有关的这个展品，也是这个马先生这个费心费力搜罗来的，也比较有意思哈。 对对。很多这种关于狗的。 那么一般呢我们都会说这个狗年即将到来了，但是呢很少有人说犬年即将到来，但是写对联的时候会用到犬，他可能为了这个押韵的关系哈。之前我们跟吴帅聊也知道，这个吴帅说这个犬和狗还是有些区别的是吗？ 对，这个犬和狗呢其实说的都是一种动物，这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呢不由自主的就会把这两者区分开来。这个狗一般都是比较通俗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觉得有些贬义的都用狗啊。比较文学的比较显得比较文雅的时候我们就用犬。其实犬和狗在古代的时候呢不是说一个高雅一个通俗啊，在这个礼记里记载说这狗啊是指的是小的啊，比如说还没长毛的小狗叫狗， 大一点的呢就叫犬、 哦、 啊，再大呢就叫獒，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狗叫藏獒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小的区分，现在我们不讲的这么细了，就把它通俗了啊。 其实您要说这个狗也挺可爱的呀，因为我们有很多说小狗狗啊，你们家这小狗狗几岁啦？ 对， 是这个男狗女狗，就大家平时有的时候街坊邻里碰见了啊，抱着一只狗，比如说就会问一下，是吧？ 对对，我们家也养狗，所以经常大家见在一块儿，就是把狗啊当孩子，当兄弟姐妹、 嗯、哎，咱们人类养狗的历史其实是很长了，是吧？ 对，很长了。人类豢养狗，现在我们最早能够以实物证明，就得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了。 嗯， 在河北的这个慈山呀、啊，还有河南的裴里岗啊，都有狗的这种遗骸出现。 嗯， 而且在这个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里边呢，还出土了这个狗的这种项圈，是这种鎏金的，所以说明他当时呢豢养狗，而且宫廷里边就开始豢养狗。 那么这个狗呢，在咱们中国文化的十二生肖里头是排的第11位， 对，很靠后， 很靠后哈。那么这个狗呢，刚才说了，从8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豢养了，而且呢，在咱们这个。中国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在比如说河北的这个武安的慈山是吧？ 对。 还有河南新郑的裴里岗，刚才您也说了，还有河姆渡余姚， 对，河姆渡也有 这个余姚河姆渡这个遗址，这些都有。可见咱们这个中国人跟狗的这个关系也是源远流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哈。从这个考古出土的这个实物也能证明是吧？ 对。我们今天能看到实物就8000年到10000年，那么推断更早，那也会有，只不过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 确实是，也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到底人这个养狗的历史到底有多长，但是一般来说认为狗是从这个狼驯化而来的， 对， 是吧？所以这个人和狼第一次发生互动在什么时候，有的科学家可能就说会在50000年之前了，因为至少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这个野狼才能发展出像现在这样的基因的差异哈。 对，得把它驯化。 是， 反正这个六畜里边狗基本就是最早被这个驯化的，因为你像猪啊还有鸡啊，这些基本都是为了我们满足食欲的啊。这个狗呢，它是帮助我们打猎的啊，所以狗呢相对要比那些我们从这个情理上推断也会早一些。 那么这个狗起源于狼，这个目前倒是基本已经得到了共识哈。 对， 哎，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围绕具体的发源地啊时间啊是这个众说纷纭，我这里也找到一个资料说，最早的狗化石证据是来自于德国14000年前的一个下颌骨的这个化石。那么这些考古学的证据也支持狗是起源于西南亚或者是欧洲。另外一方面，狗的骨骼学鉴定特征提示狗可能起源于狼，由此也提出了狗的这个东亚起源说。另外呢，不同品种的狗在形态上也是富有多样性，好像又倾向于狗起源于不同地理群体的狼的这样的一种假说哈。当然了，仅仅依靠考古学也很难提供有关狗起源的一些可靠的证据。 这个事儿是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今天尤其4万年、10000多年啊，很难把它说清。总之它和我们的这个人的 关系是很密切的， 很长久。 哎，那么马未都先生说过，十二生肖在观复博物馆里都有，刚才您也说了，马上戊戌狗年到了，你们观复博物馆为了迎接戊戌狗年也拿出了一些展品。刚才我跟大家说，请大家发送010203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那么现在您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观复博物馆藏的青乾隆白釉点青花坐犬一对。 对， 这是在进门那地方的吗？ 对，一进门就能看到。 哦，是一对白色的犬， 白 釉， 对，景德镇的白，其实它就是一件青花，但是呢，它只有眼睛是用青花点的，所以你不注意看不到，你觉得它就像个白釉。 嗯，通体是比较白的哈，但是确实眼睛要点出来，要不然就没眼珠子了哈。 这叫素狗点睛。 哦，素狗点睛有这么一说 话。画龙点睛嘛，素狗点睛，它显得精神了就。 哦，这狗有多大？这对狗？ 这狗不大，它大概也就有个10多公分高坐着。这就是过去我们中国人呢外销给欧洲啊，上摆着看的，作为一个欣赏。 那么除了这个狗之外的，咱们这个观复博物馆里还有哪些这个哪种哪些品类的这种狗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飞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三，农历腊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只是天上的云会有所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和昨天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好在最高气温还能上升到7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不太冷，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今天空气依然干燥，应注意预防火灾的发生。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本市大部分路口路段通行正常，只有少数路段车流相对集中。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德胜门外大街德外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车多，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车多，东三环劲松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 戊戌狗年，有范儿说狗。如果我们了解汪星人的驯服史，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狗呆萌、猫高冷了。主流的家狗驯化学说认为，人类驯化狗已经有1.5万年左右的历史，而人类驯化猫最早也要在9000至10000年前才发生。驯化狗时，人类向狗提供了食物。在狗的角度上来说，人类是提供食物和生存的人，而训练猫是为了捉老鼠。从猫的角度来说，食物是由自己捕捉的，只是和人类建立了共存的互利关系。到了现在，虽然喵星人已经不怎么抓老鼠了，但是那股平起平坐的高冷范儿还是在的。而狗对人类的态度则是更为忠厚。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狗的驯化历史比猫更长。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根据科学研究，哪种行为可能会让狗感觉到压力更大呢？ A 拥抱，B 轻轻拍头， C 摸摸肚子。 哎，我们来看看这第一道题，驯化历史比较长，先驯化的应该是狗是吧，吴帅？ 对，狗驯化的比猫要早一些。 嗯， 因为刚才也说了，狗是帮助人打猎的，人类最早呢 甭管是哪个文化，它也是先从野外获取食物，然后猫呢，它是帮助人看着这个田地的，所以你看猫左边是个反犬旁，右边是个苗，所以它已经出现种植了，所以呢它是帮助人看着这个作物的。狗呢是最早就帮助人打猎的，获取猎物的。 好，那么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像这个我看看啊，答对的朋友还真不少，好多人还发来这个010203来要看哈我们发的狗的图片，像如意啊、明飞啊、还有香蕉老师啊、红十字啊等等都答对了，恭喜这些朋友。那么第二道题，根据科学研究，哪种行为能让狗狗感觉到压力比较大呢？是拥抱，是轻轻拍头，还是摸摸肚子？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明天就是除夕了，戊戌狗年即将到来，今儿我们要跟您聊聊博物馆里以狗为题材的作品以及他们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为您邀请到是观复博物馆的吴帅。那么我们也为您准备了一些与狗有关的藏品的图片，您可以发送01020304，我们一共准备了是四张图片。那么01呢是青乾隆白釉点青花坐犬一对，这个是在观复博物馆现在展览一进门的地方是吧吴帅？ 对，一进门就能看到。 那么刚才也说的是这个白釉的底儿，然后眼睛是青花瓷，叫什么青色的是吧？ 蓝色的。 蓝色， 对，这个品种其实就是个普通的青花，只不过我们平时看到的青花呢是蓝的和白的呢基本是一半一半，这个呢是绝大部分99%都是白的，只有两个眼睛是蓝色的青花点的。 好，那么02呢是一只黄色花纹的一只狗，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03是一条玉制的狗，这个就是这是白玉还是什么玉？ 对，就是白玉带皮子。 白玉带皮子哈，一会儿也说。04呢是站姿的一个京巴狗，也是很受很多人欢迎的。那么刚才呢吴帅您提到了狗是六畜之一，因为狗的一些它的一些本身具有的特质，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狗是通人性的哈，好像这也为它在我们人类社会建立起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 对，所以狗通人性，我相信大家养过狗或者没养过狗的都能够感觉得到啊，它有时候能听懂你说话。这在古代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狗啊这个通人性的一个故事。这个晋书里边记载了有这么个故事，说这个晋朝的时候陆机啊，陆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平复帖啊最早的这个名人书法就是他的，当年张伯驹先生捐给故宫的啊就是他写的。他呢就养了一只狗，那么这只狗呢就是黄色的啊，叫黄耳啊，就跟我们现在起名给狗一样，你看古人也是很随意啊，黑的就叫大黑，黄的就叫黄耳， 还有叫大黄的、 啊、对，叫大黄的可能浑身就是黄的。他呢有一天呢啊就是无意中跟这狗说话，因为他也不能知道这狗到底听不能听懂，他就排遣内心就跟这狗说，哎呀，说我这个家里边好长时间没来信了，你能不能帮我把信送回去啊，因为那会儿没有微信也没有电话。 是， 没想到这个狗呢就好像真听懂了，就冲他点头。他说那我就试试吧，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当然那会儿有可能是竹简的，还是因为晋朝嘛，当时纸还不是很普及，也有可能是纸，因为它这个平复贴已经在纸上了。无论是哪个，然后把它写完了绑在它的这个脖子上，这狗呢就从洛阳，它在洛阳当官，它就回家在苏州。那么当时 挺远的， 对，挺远，要走50天，按照晋朝人的速度。他说五旬嘛里边记载，结果这个狗呢只走了20天就一个就到了啊，还真的把信送到了。然后又把老家人的这个 家人看到信之后赶紧给回一封信、啊、 对，又给回了一封信、 啊、 说明这狗确实把信送到了而且又回来了啊，所以这个在历史上特别有名的这么一个黄耳传书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明这个狗确实是有灵性的。而且这个事呢我觉得也可信，因为狗确实是能够记得这个路，能够认家。我们看好多现在新闻就是说把这个狗啊把它扔到野外了，然后呢它比人还先回来的好多时候，对吧？ 是，而且呢，狗还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您刚才说在古代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有人带它去打猎去， 对， 它这个灵敏的嗅觉哈。 对，狗最早人类之所以这个豢养它，就是为了打猎。 嗯， 后来逐步的呢，就让它这个看家护院。啊，到今天呢，这个抚慰心情，这都是后来，最早本质就是打猎。 嗯，现在还有一些工作的呀，比如说什么搜救犬啦、警犬啦，还有什么缉毒犬啦，都很可爱。 对，尤其那个缉毒犬，就有的这个让人都非常的敬佩，对吧？搁一百个箱子里边，然后又用各种的包装，然后里面放一点毒品，它都能够闻出来，这是人根本做不到的啊！有的机器都不能做到，但是狗轻而易举就能完成。 嗯，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展品。刚才说观复博物馆有一件展品是趴着的小狗，刚才稍微说到了一点，就是大家发送02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个是一个这个狗的这个就是身上微微发黄，但是有一些这个花色在上面哈，这是一个什么材质的？ 这件就是和田玉的玉雕的， 玉雕的哈。 这狗呢是一个猎狗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它很瘦啊，就是一种细犬啊。说明宋代的时候呢，养狗呢啊，主要呢还是作为猎犬，因为我们知道北宋时期啊，还有南宋啊，和北方的辽金呢对峙，所以辽金呢对这种狗呢豢养也很多。 你是指这个吗？ 啊、对，就这只。 这只是我们03发的，这是玉的，我们02的那个还不是这个。我看我们编辑给调出来看一下啊， 这是02 发白、 对，这只也是宋代的，这是只雌的， 雌的是吧？ 雌的，这个身上 有 斑 纹， 对，有斑。这个斑呢，这个是点彩点上去的。中国瓷器最早装饰呢，就是这种点彩，很古拙。在两晋时期，然后我们就有这种点斑的。当时两晋时期点这个斑的呢，多数在这种青釉上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当时的狗圈就有这类。狗圈是文物当中的一个称呼，是当时作为陪葬的，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小碗儿，里边放一只小狗，把狗呢圈养起来，说明狗呢是被人类豢养的，来看家护院的。死后呢，带入到这个民间去，让它继续为主人守护着这个财产，就说明这狗在当时呢啊，这个除了打猎以外，还有看家护院的功能呢。这只狗呢是宋代的，所以我们能看出这狗的悠然自得来啊。这是打完猎以后回来休息，放在那趴在那儿啊。这个点彩呢，就是继承了这个越窑最早的这种两晋时期的点彩。当然，这件是景德镇的。这个点彩呢很随意，所以接近于自然状态狗身上的这种毛色。 这个还是比较逼真的。还有一个03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就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狗，色泽温润，微微的泛黄，是吧？ 对，刚才说第一个说的就是这个泛黄呢，就刚才说了，我们看古代的狗啊，名称叫黄耳，刚才说了黄色的狗呢，这个毛色呢比较普遍。而且宋代说就和这个狗同时期呢，我们知道北宋的这个大文豪啊，苏东坡写过一首词啊，就是左牵黄右擎苍啊，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其实这首词呢家喻户晓啊，这个左牵黄说的就是左手牵着黄色的猎狗，右手架着这个苍鹰，就是海东青啊。所以这个狗和苏东坡生活的年代基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东西，在知道这么一首词的时候，所以感受起来呢，就让这个古人啊离我们特别的近。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这个驯养这个狗是有不同功能的，有的是这个看家护院，有的打猎，有的是陪着人的，是吧？ 对。这种陪着这种宠物的这种抚慰我们心灵的这种狗呢，它在古代的时候呢比较少，因为它是宫廷里边才能够有，比如说姬花仕女图里边那都是唐代的宫廷里面。一般的民间的百姓呢是还是主要以务实，养狗呢就是为了看家护院，为了打猎为主啊，不像我们现在基本所有人养狗绝大部分都是宠物啊，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极少数的这种工作当中的缉毒犬呀 还有少部分在工作，大部分都已经是这种宠物了。所以形态，狗的形态也有变化，品种也有变化。我们这种狗你看它长得这件玉狗啊，它很瘦，对吧，都很细，所以这种叫细犬啊，这叫中华细犬，也叫快犬。所以它当时跑起来的阻力小，所以你从它的体态上就能看出来当时人豢养它的目的。我们今天养的狗呢都比较笨笨的啊， 毛都比较多啊，显得比较可爱啊，所以这宠物狗和这种猎狗啊，它这个品种上人类培育呢就有所选择了。 嗯，要说现在家里头养的多的可能是我们04，您发送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一只瓷质的京巴狗。这个白色的小狗和刚才我们看到这两件瓷的以及玉的，就是明显不太一样，它是站着的，更加写实一些，眼睛啊爪子这些细节都非常的生动哈。这个是现在人们家里头养的也比较多的可能。 对，所以这个狗一看就晚了嘛，时代就是乾隆时期了，离我们就很近了。 嗯 啊，所以这会儿呢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当宠物养，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眼睛也比较大了，这狗呢一定是近视，你要是那个 啊，这能看出来吗？ 对对，这种大眼睛的这种基本都是近视，那京巴啊，所以它视力很不好，就跟金鱼似的，这种大眼睛的视力都不好啊，所以你要在自然界当中打猎，那肯定是就不占优势了，都找不到猎物啊。我们看它这腿也很短，肚子也很臃肿，对吧？看上去摸起来特别的可爱，但是呢，你真的让它跑起来的速度那就慢很多了。所以这种狗都是后期的啊。 那么从京巴可以看出，其实像古代狗这品种也挺多了哈。 对，古代其实古代人的狗啊，它不讲究品种。今天我们养狗啊，讲究品种啊，讲究血统。古代人养狗啊，主要讲究就是这个体态和它的毛色啊，都是按照毛色区分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博物馆养的那个官府猫一样，对吧？我们官府猫都是流浪猫出身啊，没有很名贵的血统啊。比如说，我们有一只特别这个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杨家枪啊，它一身白，就是尾巴是个黑的啊，血里脱枪，所以这都是传统猫谱里记载的。但是它品种上呢，它就是一只普通流浪猫，狗也是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养的可能都是咱们这个就是叫国产的狗，那个时候交流的不多是吧？还有一个学名叫中华田园犬是吧？ 对，中华田园犬。 哎， 啊，所以这只狗呢是中国的狗的状态，这个也是出口的。欧洲人呢没见过我们这种狗，他没有啊，所以呢他呢就把我们中国的这种狗呢，哎，作为一个特色，用陶瓷烧出来，然后摆在他们的家里边，等于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输出。 嗯，中华田园犬它有一个传统的称呼叫土狗，北方有的地方又叫柴狗，是吧？ 对，柴狗比较多，就是农村看到的基本都是柴狗啊，那种狗啊，这个生存能力特别 强。像这种京巴还算吗？ 京巴不算， 已经不算了哈。 京巴。清代宫廷慈禧太后养的就是这种京巴的，慈禧太后肯定不能养这种普通的柴狗。 哦，那么其实后来现在我们养的很多狗都是进口的品种，什么泰迪啊之类的这些。 对，我们现在的狗基本都是外来品种。 嗯，这些狗有的就是身量比较小，适合在家里养是吧？ 对，现在因为不用去打猎了，也不用去看家护院了，所以这种大型的狗，或者说刚才这种比较瘦的跑得很快的这种狗呢，我们现在都不太适合养了啊。所以现在养的狗呢都是比较这种憨态可掬的，而且体态都缩小了啊，基本都和猫的大小差不多了啊，放在楼房里边呢啊，养一只养两只都可以，太大了就不太适合。而且这些品种呢都是从这个国外引进的，因为国外的引进的这些狗呢，它长得呢就比中国的狗呢要有特点一些啊。中国的狗呢刚才讲了，这八千年以来都是为了培养它打猎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打猎，这些狗的品种呢就不相适应了。但是也有养的，现在很少，比如说这种细犬啊还有人养。 除了民间养狗，这个宫廷里头呢也有养狗这个风俗哈。有关养狗还有一些风俗，我们一会儿来接着说，再把第二道题给您重复一下。 戊戌狗年，有范说狗。根据科学研究，哪种行为可能会让狗感觉到压力更大呢？ A. 拥抱， B. 轻轻拍头， C. 摸摸肚子。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请到了官复博物馆的吴帅来跟我们聊聊博物馆里以狗为题材的一些作品和他们背后有趣的故事。那么说到这个狗呢，因为它跟这个人类密切的关系哈，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这个民族他们对狗就特别的这个崇敬，比如说咱们这个满族人是吧？ 对，满族人是不吃狗肉，有这么个习俗啊。这个说来这也是个故事啊。这个满族的这个 最有名的一位英雄啊，他们民族的就这个努尔哈赤的清太祖啊，开创了大清的基业。这个据传说说这个努尔哈赤啊，这个脚上啊长了七颗红痣啊，就因为这七颗红痣呢，所以招来了这么一个杀身之祸啊。所以当时呢，这个有一次打仗啊，他就兵败呢就跑啊，他骑着这个大青马，据说后来为什么这国号叫大清啊，就是从这个马来的，因为他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战死了，为了纪念他。和这个马一块出他这个逃走的时候呢，还有呢这个一只狗啊，这只狗呢后来救了这个努尔哈赤一命。努尔哈赤呢然后逃到了一个芦苇荡里边，然后很累啊，他躲过追兵啊就睡着了。结果这追兵呢找不到努尔哈赤呢，就决定放火呢去烧。结果这大火呢烧着的时候呢，努尔哈赤就被困在这芦苇荡里边了。那么这个还没有醒啊，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狗刚才说的鼻子特别的灵敏啊，他就闻到这种烟火的味儿了。这只狗呢就从跳到这个水里边，然后再趴到努尔哈赤身上，再跳进去，这么反复的，就等于把努尔哈赤的衣服呢浸湿，然后呢就没有被这火呢给烧掉。后来呢，努尔哈赤因此呢就逃过一劫。所以后来这个大清建立了以后呢，这个有这么一个传统，就不能吃这个狗啊。当然这是个传说了，当然这个故事是个传说，但是呢，很反映这么一个游牧民族啊对狗的这么一个感情。因为不光游牧民族，其实农耕民族也是这样。刚才我提到了六畜，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畜呢是人类生活的这一个基本啊，保证你的物质需求，保证你的生活。马呢是作为打仗交通运输的工具，所以你看我们各个民族不提倡吃马肉，但是吃一头猪啊，吃一只鸡，你不会有觉得文化心里有个障碍。狗也是如此，那狗呢最早刚才说就是为了人打猎的，帮助你的，那么等于是你的伙伴，是你的工具，那你要把它吃了就有点忘恩负义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我们现在你看社会上一说吃狗，好多人就抗议，前两天还有这个新闻，对吧？当然了，现在呢这个吃狗呢是后期形成的，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不同，当然这个另当别论。那么早期的时候呢，它就是帮助人类的，所以吃狗呢从心理这关就过不去。尤其狗呢还比较通人性，因为它智商呢确实是比这个鸡啊，比这个猪啊要高一些，所以你吃的时候呢，你就看着它呢，就有些啊就动心，有些人就是接受，对，就障碍不了了。 是， 对，这是跟我们最早培养这六畜的这个功能有关的。 对，所以网友全叮咚就说了，狗最突出的品质就是忠诚啊，这其他动物比不了的，而且古人也通过一些艺术形式来表现这狗的忠诚哈。 对，所以我们陶瓷里边为什么还有这玉器里边刚才讲大量的做这个狗，它主要就是为了提倡狗的这种忠诚的这种精神。 听说这个苏东坡跟养狗也有一段故事是吗？ 对，苏东坡养狗就主要刚才我说的就是打猎，就这个左牵黄右擎苍啊，他当时养的这种猎犬啊。我们老认为苏东坡呢就是一个文人啊，认为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对吧？其实古代的文人并不是这样，文武双全。你看刚才苏东坡这个形容就是啊，亲自的啊牵着狗骑着马去打猎啊。 所以这个苏东坡那个时候就是写的这个左牵黄右擎苍这样的一个诗句哈。 对对对。 那么说到这个狗，养狗的人很多，听说古代的皇帝有一些也是很好养狗的是吧？我最早查到的是有说这个，我看看啊，皇帝嘛，他们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比如说这个唐武帝李炎，他是养了一堆宠物，有这个鹤呀、鸡呀，而且给起了很雅的名字，什么九稿处士就是鹤，长明都尉就是鸡，星星奴就是猴子，还有守门使这是犬， 对，看门看家护院， 对对对，还有蜀将是猫，很有意思哈。有一些皇帝也养 这个皇帝喜欢养狗的很多了，留下来的故事也很多了。就我们知道的，基本历史上重要的这个帝王都对狗呢有所称赞，比如汉武帝啊。离我们最近的，比如说就是这个雍正皇帝，他在宫里边当时养了两条狗，一个叫百福，一个叫造化。你听这个名呢，就跟我们今天起的名差不多，都是取一个吉祥的好叫的名。 是这个百福呢，就是 表达了一种美好的心愿哈。 对， 是有 造化， 有很大的福气。 叫他 造化也是， 就福来福来，就把福气叫来了、哦、啊。这个皇帝和人也是，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这种心情。 嗯， 那么这两只狗呢，是这个雍正皇帝的这个特别喜爱，所以当时他就让宫廷的这个工匠呢，为这两个狗呢做这种头套，说白就像现在我们给狗穿衣服，把它就当人看了。通过这点，你就可以看古人就把狗就当人看了。做这个头套，一个做麒麟的，一个做老虎的啊，你穿上去呢就觉得啊像麒麟来了，祥瑞啊，麒麟祥瑞嘛，这个小老虎来了就特别的可爱啊。这个雍正皇帝，你想一国之君啊，当时呢事无巨细啊，还把这两件狗的这个头套呢，还特意拿过来给穿上试了试，看看这个针脚啊做的好不好，这狗舒服不舒服，不舒服还要去改、 嗯、 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雍正皇帝对狗的这份感情。 嗯。确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啊，他也算是这个史上最爱狗的皇帝之一了吧。 对，最爱狗之一了。 是，他为这个狗啊缝衣服，还有打造狗窝等等哈。 对，跟今天的人爱狗的方式基本是一样的。 嗯， 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呢，可以看出从古至今狗一直是我们人类的亲密伙伴。那博物馆里的狗还有哪些有趣的造型？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狗这个题材的表现又有什么不同呢？稍后我们可以跟大家继续聊。在这里呢，也告诉您发送01020304，您可以看到四幅这个博物馆里的这个宠物狗的它的图片。01呢是青乾隆白幼点青花作犬一对，02是黄色花纹的狗，03是玉质狗，04是一个站姿的京巴狗。好，我们一会儿接着聊。在这儿呢还要为各位朋友来预告一下，从明天也就是除夕开始，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这个节目的安排情况我给您做一个大概的介绍。从是除夕一直到正月初六，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是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播出，那么会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哎，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播出《文化带上北京城》，这是除夕到初六播出的情况。嗯，到初七早上就恢复早上7点半播出了哈。那么除了早上8点到9点，我们在下午3点半到4点半呢，还会播出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另外一个系列的特别节目，叫老字号新江湖，一天有2个小时的时间播出我们文化范儿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来关注，来给您预告一下我们文化带上北京城的精彩内容。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点30分，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关心、关注、关爱是环境。 所以首拍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色车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三，农历腊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只是天上的云会有所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与昨天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好在最高温还能上升到7度左右，中午前后天儿不太冷，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今天空气依然干燥，应注意预防火灾的发生。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不许狗年，有范儿说狗。爱狗人士总是见到狗狗就想拥抱它，然而狗似乎并不喜欢你这么做。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犬类行为研究的科研人员揭示了这一悲伤的事实，人类的拥抱行为只会让狗狗压力山大。如果你有意去观察，就会发现狗的不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狗感到压力或者焦虑时，最明显的特征是把头偏向一边，有时还会闭眼。研究人员通过采集数据发现，当人们拥抱狗的时候，82%的狗传达了至少一种焦虑或者压力的信号。拥抱对于人类意味着交流、温暖和亲近，但在狗的世界看来并非如此。至于原因，研究人员解释说，狗是行走性的动物，生来就擅长快速奔跑，这也意味着狗在感到压力或遇到敌人时，第一选择不是呲牙咧嘴地进行反击，而是36计走为上。行为学家认为，人类的拥抱限制了狗的行动能力，而这让它压力很大。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人类的拥抱可能会让狗感觉到压力很大。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从嗅觉、视力和听力上来说，狗在哪方面感觉不如人类呢？ A 嗅觉， B 白天的视力， C 听力。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什么样的动作会让狗感到紧张呢？拥抱啊，不要随便去拥抱狗狗。你觉得你是对它的这个爱抚啊，实际上狗可能会就是不太习惯。吴帅有没有这样感觉？你家狗被一抱就会紧张啊？ 对，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刚知道的。我觉得这个狗啊，一般抱着的时候啊，人感觉特别好，特别的有幸福感。 是。 那狗呢？刚才说它就会闭眼，把头歪向一边。 嗯。 我一般还理解以为它睡着了呢。 哦，你看，它其实它紧张的闭上了眼睛。 对，所以不能拿人的世界去揣摩狗。 没错。来，第三道题呢，从嗅觉、视力和听力上来说，狗狗在哪个方面的感觉是不如人类的？嗅觉、白天的视力还是听力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明天就是除夕了，戊戌狗年即将到来。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博物馆里以狗为题材的作品，以及狗狗们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为您邀请到的是观复博物馆的吴帅。好，我们来继续说说狗。网友耳朵图图说了，我古人喜欢什么样的狗啊？和我们现在大家的这个喜欢和审美的标准一样吗？吴帅。 那肯定是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一样。你刚才讲了，现在我们的狗都是外来的，比如说这种泰迪呀、啊，这种，比如说斗牛犬呀、啊、英斗啊、法斗啊，你看都带着它的国籍的，所以这种狗我们古人也不见得不喜欢，它可能就是没见过。古人对好狗的标准呢，是有一套严格的这种标准。啊，现在的狗呢，要去好狗一对应啊，肯定都不符合。 嗯， 这是环境决定的。古人还是以打猎呀，以这种看家护院呀，这种实际性的为主。现在我们基本都是以乐趣为主，养这个狗是为了和它觉得可爱啊，可不可爱为标准。 嗯，要说这个王世襄先生，他还写过一个这个《象狗经》是吧？ 对， 王世襄先生是咱们国家著名的文物专家学者，也是文物鉴赏家，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他玩的东西是五花八门，有什么蟋蟀啊，鸽子是他最喜欢的，还有什么鹰，大鹰啊，獾狗啊，另外他还喜欢烹饪，喜欢这个收藏这个漆器啊，竹刻啊，明式家具等等，他写的这种明式家具的这个书现在都是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 对，非常有名， 是是是。所以呢，他有一个这个象狗经，其实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什么样的狗，它是什么样子，它有一些很有趣的描述哈。 对，这个象狗经啊，特别的也叫獾狗谱。 嗯， 因为这里边说的狗呢，主要是为了捉獾的，你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猎的。 嗯 啊，当然这个打猎呢也是一种玩了啊。这个獾狗谱啊，不是这个王先生啊，这个他写的或者说他创的， 他翻译的， 对，他把它整理出来的， 或者是说把不能说是翻译了，就从文言文把它转化成了这种 原来都是 能看明白的哈。 对，都是这个或者说是文学记载的，还有一些大部分都是在民间流传的，在老北京啊这种口口相传，没有人呢把它作为一个整理，所以在他的这个锦徽堆玩物篇里面呢，就专门把这个他给编齐了，很长啊，他的每句话呢都是七个字，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呢那个念一念， 来几个字，来几段。 对，你比如说他头一句他就说的獾狗有谱自古传，那就说明他就说这不是我把它总结的，自 古就 有传，但是呢传的呢就有众多版本，所以他把它总结归纳，通过他的这个实践。 嗯， 獾就是这种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现在我们见的很少了啊。它这个就跟黄鼠狼似的，但是它不是黄鼠狼，它是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很凶猛这种东西。 嗯 啊，狗呢专门去逮它，那么逮它呢也不为了吃，也不为了它的皮毛，就是一种乐趣啊。然后第二句他说：“愿上贼船，听我言。”你看他很自嘲啊，他说这个东西呢就是一贼船，你喜欢这种捉獾的养狗了，这条道你就算是上了贼船了。 嗯 啊，说明这个很上瘾，让人家。然后第三句他说：“后腿有撩，名叫犬，撩而不去，惹人嫌。”这个是撩说的是什么？就是后腿啊，它有一个旋指。 嗯， 就这个，刚才说了狗啊和犬啊，刚才说大小之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带这个撩的啊，就叫狗，就叫犬，没有了就叫撩。那么有的这狗都带，怎么把它去掉呢？就用这种老弦，或者说我们现在用这种绳子呀，把它这个腿给它捆上，让它这个地方不过血，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脱落了。 这个才是这种啊，这种所谓称之的欢狗。 嗯， 说您出去拉这么一狗，后边带着溜，这一看您就是外行，这就在这圈里就没法玩了。您就是不懂，一看就是，所以很重要，放在前面说啊。其实呢，从这个实际的打猎当中，这个溜呢没有实际功能，所以它还影响它，容易让它受伤。所以这个狗呢，把它这个趾呢去掉呢，确实对它也是有好处的啊。然后说先向狗神啊，后向行。行动坐卧看分明，毛利毛糙缺心眼儿，稳中有巧智多星。这话说的就特别的啊通俗啊，所以这都是民间流传出来的啊。这个后边还有，他说这个掐架不能占魁首啊，日后咬欢也无能。他说这不能是说，如果你要不能掐架啊，这个春天的时候这狗发情的时候掐架，你要都不能占上风，那你后边逮欢去也不成，对吧？哎，所以说要掐架要占魁首。他说头号狗长3尺6，二号狗长3尺3，三号狗小别小看。所以你看对狗的这个 长得筋斗也咬欢哈、 啊、对这个大小啊都有严格的这种尺寸的规定啊，不像现在你这个狗长多大无所谓啊，别太大就好。它这已经规定的很准确，3尺6、3尺3啊。然后说选 有标准的，这是 对这个选狗选头最要紧，好比相面看五官，对吧？然后这个相狗经就是一步一步的从头啊到这个牙呀，到它的爪子呀、尾巴呀、毛啊，都有一套的这个严格的这个标准的，啊。这个、 所以其实咱们这个就是要说来看这个狗的话，是也是有这个标准的哈。 对对对， 咱们这个中华田园犬其实也是一种也很有意思的。 对，今天我们用不上了这些，但是这个也有点意思，你可以你没事啊把它搜出来背一背，以后你到农村或者是野外看到这种狗，你就反其道用这个。这种狗一看这脑袋大的毛比较糙的，这狗你就躲它远点儿。这种狗咬獾特别的啊能耐，咬人也特别的厉害。所以你看那狗呢蔫头耷脑的啊，而且这狂吠不止的，这种你都不用怕它啊。王先生有一次呢，我听马先生说呢，和他去这个农村去就是这个收获 收东西、 啊、这收东西去寻宝去、 嗯、 然后呢一个村里边就全是狗，然后马先生说他就特害怕，因为当时马先生比较年轻，王先生年长有经验。王先生说这你都不用怕，这种狂吠不止这叫唤的狗都不咬人、 嗯、 反而是那种特别蔫的狗它容易咬人。 这个在俗话里头不是也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对对对， 是吧？所以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狗的感情真的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喜欢了哈，对它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了。那么过去人们和狗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和狗的这个关系呢，首先你看我们到今天为什么还养这宠物狗，就说明人和狗到今天这个感情都难以割舍的。但是你看马牛羊这些呢，你看原来我们养游牧民族现在还养，但是呢大部分人都不去豢养它了，说明在六畜里面人和狗的这个感情是最深的。 嗯 啊， 在六畜里头人和狗的感情是最深的，这个是从一些文物也能体现出来是吗？比如说我听说河北省博物馆就有狗链的文物。 对，这个河北这个博物院有一个中山王墓，中山王错墓出土的战国的这么一个狗链。这个狗链呢，我第一次去呢看的时候特别的震撼，因为你如果不说你不知道它干嘛的啊，它比现在这狗链要粗要大，它是一段溜金一段溜银啊，就特别的奢华，以为是人的这个脖子上的这种装饰呢啊，结果一看呢它是这个狗的，因为出土时候在狗的这个骸骨这脖子这个位置上。 嗯， 那么就说明你看在战国时期，那么人对狗的这种重视啊，不惜用金银去装饰它，就像刚才说的后期的雍正皇帝啊，让工匠去给他做衣服穿啊，这个拿金银去装饰它啊。 嗯，刚才说了人类养狗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在咱们国家应该说不同朝代人们对狗的认识的这个态度也是不太一样的，是吧？这个从文物或者是历史记载中我们能找到一些什么样的线索呢？ 这个是各朝各代呢对狗的这个认识肯定是有不同的，但是大的一个趋势呢就是越往前越早，那、啊、对狗的这种实际功能越重视， 嗯 啊，比如说他打猎的本领，他看家护院的本领啊，重视这些。那么越离我们越近呢，就对这些越来越淡化，主要以玩啊，主要以宠物啊，让他取乐啊为主了。 啊，这个功能的变化也跟这人类社会的变化是一样的。你比如刚才讲战国时期，人类社会就比较啊这种波动，战争频繁，所以对这种狗的这种要求呢，也是一种打猎的这种为主。那么越往后呢，你比如我们今天这种很和平了啊，和谐社会了，所以对狗呢这种咬人的功能就要弱化。啊，所以要让它呢变得可爱，变得萌。你现在你想，你如果小区里边拉的这个狗都特别的厉害，都互相的掐架，对吧？这个乐趣就不在于此啊，在于人和狗之间的这种嬉戏啊。所以越早体现出来的狗呢，就是越凶猛，越近呢越憨态。你看刚才乾隆时期的就是这种啊憨态的大眼睛。这按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个《象狗经》这个里边说呢，这种大眼睛的狗呢都不好啊。但是也有，那是功能性，它从捉獾的角度来说，从猎狗的角度来说不好，但是从这种宠物狗来说，这反而是一种优点啊。 嗯，网友欢说想问您一个问题，说文物当中的这个狗啊，什么样造型是比较多的？是跑着的多，还是坐着或者是卧着的多呢？ 这个你看，战汉时期就早期的这种狗呢，都是以猎狗的姿态出现啊。一般脖子上都会有个项圈啊，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中山王错出土的，它在这些陶俑上面我们都能看到，基本都是有的，说明当时这个狗是拴着养的啊，是被人类驯养的啊，而且基本都是以站姿啊，就算是坐姿的也是一种很警觉的，这耳朵都支棱着啊，随时准备的就要去获取这个捕打猎的。所以这是早期的非常的这种凶猛，就像你看早期的马也是这样，你看我们去看这个兵马俑都是站着的啊，那个马耳朵也都是立着的，非常的警觉，表达出来这种战争啊一触即发。所以早期的狗也是这个样子。到后期呢，你看刚才讲宋代的这个狗呢就卧着的多一点了啊，其实不光狗啊，同时期其他动物的姿态也是卧姿的比较多，比如说马，对吧？马呢它不像战马了，它已经马放南山了啊，悠然自得。狗呢也不需要去打猎了，所以也都趴在那儿休息啊。这也表达宋代了这么一个缓和，因为宋代社会整个就是这个重文轻武，所以呢它在这个艺术上生活当中的这些艺术品当中，它一定也是提倡的这种缓和的。它不能说艺术品每一个狗都是特别机敏的，那这个你让你这人呢看到它的时候呢也觉得啊得特别的机警啊。所以你看刚才宋代的狗特别的啊安逸啊，就趴在那儿啊，尽管是猎狗啊，已经是趴在那儿不动啊。乾隆时期刚才看的那两只狗，你看一只站姿一只坐姿，对吧？但这两只狗呢，你感觉大家都是很温顺的，和战汉时期的狗明显是有差别的。这会儿的狗呢也主要呢是为供人这种娱乐的，就算刚才讲你看王先生讲的这种捉獾的猎狗，它尽管还是打猎，但是它不是为了获取猎物了，而是获取这个打猎当中的这种乐趣了，就有点像这个军事演习似的，它不是真正的打仗啊。所以这个狗呢都变得呢比较温顺啊。 说到在咱们国家狗的历史呢，也有一些资料说这个在这个江苏的这个大墩子出土的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陶屋，它的房顶和四周都有狗的艺术形象，说明5000年前狗已经和人类成为亲密的伙伴了。在湖北荆州熊家冢遗址的楚王陵的殉葬墓里头发现了一只距今2400多年的狗的遗骸，哎，这个小动物在人类心中的地位也是由此可见一斑哈。另外呢，说的这个玉狗，其实在那个河南安阳博物馆的商代妇好墓的这个文物里头也是有玉狗的哈。 对，这个陪葬当中有大量的这种狗。 对，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有汉代的陶狗，因为我们刚才说到有各种不同材质的。 对，陶的。 像山东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有东汉绿釉的陶狗，南充的他们还有这个河南南阳的博物馆有东汉红陶狗，然后在这个丰都，就是现在在这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珍藏的有东汉的彩陶狗，然后陶狗很多，像湖北荆州博物馆也有一群嬉戏的这个陶狗，还有济源市博物馆有一对汉代的斗狗俑，逼真的再现了这个两只狗激烈的这个 斗狗 的这个场面， 当时也是一个养狗的一个乐趣啊，让两只狗掐架，今天我们看着很血腥啊，当时认为斗狗斗鸡这都是一个啊比较这个有意思的这么一种活动。 嗯， 而且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些狗你看它年代大约都偏早，都是战国或者说刚才妇好墓都很早，就是当时 狗呢是作为一种看守这种财物的这么一个这个守护者的这么一个身份出现，所以为什么都在墓葬里面，也说明当时那个社会呢战争频繁，战争嘛就是掠夺，很野蛮，所以他呢就要用狗呢去看着它，表达了人的这么社会的一个状态。到后期你看我们唐宋的墓葬里面出土狗的就形象就少很多，而战汉时期就很频繁啊，很多这种绿幼讨狗专门就是为了陪葬的。刚才我也讲过那个狗圈，那狗圈呢就是啊两晋时期特别流行的一种啊，其实也是这种看守财富的这么一个功能。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出土于河南新乡百泉镇的汉代陶狗，它的造型就很精准了，甚至连狗身上肌肉的这个结构都可以看得很清晰，说明当时人们对狗的形态已经有深入的研究，你才能把这个雕塑做得这么精准。另外唐代这个琼瑶以出产小型的陶瓷动物著称嘛，他们也做过狗，这狗就是坐着的，然后前腿稍长，这个脖项也比较长，好像一个跪着的抬着头的人，把这狗做成人形，应该说也是对狗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认识哈。 这就有点像那个狮身人面像，埃及的那种，对吧？当然，你看狮子、老虎这种呢，虽然它也很凶猛，但是人呢没法豢养它，因为它这个不单不认，它连主人都不认。狗刚才说它忠诚啊，它是虽然很凶猛，它是对待敌人，它对待自己人，对待主人，它是温顺的一面。所以我们养狗啊，而不去养这个狮子、老虎，它难以驯化。那么这种狮身、这种兽身的人面的这种呢，这个在古代的艺术品，尤其这种陪葬的艺术品当中呢，有很多的出现，那就把它拟人化，把它神化。 到了清代以及近代文物当中，狗的造型会更生动一些，而且这种材质来源也更丰富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南京博物院收藏就有清代错银青铜狗，这就比较复杂了，有铜有银，还有清末的皮影狗，民国的青玉狗。另外南京博物院还收藏了一个清末民初的紫砂狗，紫砂壶天下闻名，紫砂狗很少听说哈。 对对对，现在我们拿紫砂都是做茶具这一类的，顶多做个茶宠，但是古人呢他不是这么局数的，有的很多的陈设的艺术也是用紫砂去做的。那么刚才讲有错金银的，然后有紫砂的，这紫砂都很名贵啊，和错金银，所以当时贵族呢生活当中就做成狗的形象来点缀生活。那么贵族如此，民间的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剪纸啊，包括民间看的皮影戏啊，也大量的要有狗的形象的出现。 对，一些中国的文物狗现在还流失国外，比如日本这个美秀美术馆收藏的汉代的绿幼狗，还有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的黄绿幼陶狗，最著名的就是圆明园十二生肖狗首的铜像， 对， 至今还没有回归祖国。 对，现在它的下落还不太清啊，如果要是发现了，如果拍卖的话，一定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价格也是很轰动。 说起这个陶瓷的这个狗啊，这种玩具哈。沈阳当时是在这个皇姑区北四台子地区发现了一个辽金时代的村落遗址，然后呢就是有两件陶瓷的这个玩具，其中一件是褐色的陶瓷马，一件是可爱的斑点狗，而且就是这狗是四腿岔开，昂头挺胸，耳朵自然的耷拉下来，这个憨态可掬。这考古专家说这种普通玩具还真不是一般人家能得到的，这个瓷玩具以带釉的最高档，那拥有一件在千年之前这就了不得了哈，相当于现在孩子们有一辆高级遥控车了。 对，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带黄斑的那种景德镇的，其实就是这种玩具。这种玩具呢，今天我们都是毛绒的，但是古人呢，这种毛绒玩具呢也有，但是留不到今天，那一千年它就已经糟朽了。所以这种陶瓷的、金属的呢，还可以看到。古人的地呢，也不像我们现在铺的像这种陶瓷的或者说石的地面的，所以它都是土地啊，或者说很软，比较软，比今天的。所以陶瓷玩具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今天就不流行了。今天因为这屋子里这个地都很硬，掉地下就碎了，很难保存，它不相适应。 唐代的簪花仕女图里也有个小狗是吧，咱们美术课本上还有呢。 那个簪花仕女图啊，它有个小狗，那个小狗呢我们看它身上也有人的装饰，而且呢这个仕女啊还拿了一个斗狗的这么一个棒，有点像今天的斗猫棒， 对吧？这和今天的人都特别的像，所以让我们一看到啊，1000多年前的这幅画就特别的激动，认为古今之间的人呢，就有时间的差别，在心灵上、在感受上都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这只小狗呢，一看它就是这种宠物的，因为首先体态很小啊，而且毛很长啊，它这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宋代的这种猎狗呢，完全不同。所以刚才我说了，古人呢有打猎的狗啊为主，它呢是几条线并行，它不是说一个时期就流行猎狗，一个时期就流行这种宠物狗，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幅画呢非常重要，就反映了这种唐代时候啊宫廷里边对养宠物的这么一个生活的这么一个写照，非常的真实。 戊戌狗年马上就要到了，现在这个节日期间或者是平时哈，可能今年接下来大家更多的会用这个狗或者是犬的形象来装点自己的生活了。 对，今天的狗的形象就肯定很多，首先在门上我们贴的这种春联啊，这种剪纸啊都大量的有，所以我们博物馆呢也开发了这么一个这个单身狗，用铜去做显得有价值，对吧？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一个材质呢，很多人认为呢它没有这个价值感，用铜去做，铜在过去呢就是货币啊，所以用铜做啊，然后呢照着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乾隆时期的那种青花的狗啊，一模一样，一比一的去做，所以也能让我们今天的人呢感受古人的那份情趣。虽然那个乾隆时期的狗不是每个人都能啊得到得了啊，都能摆得了，但是呢我们照着它做了一个新的，我们欣赏起来是一样的。 嗯，好，到这里呢我们把第三题的答案再揭晓一下。 戊戌狗年有范说狗。嗅觉、视力和听力是狗最重要的感觉能力，事实上狗的表现确实惊人，比如一种大型侦探犬的鼻子有着3亿个嗅觉感受体，而人类只有500万个，它们的嗅觉比我们要灵敏1亿倍。但是狗的视觉并不能和人类媲美，狗的视觉基本是灰色的，但狗的祖先是乘着夜晚出动的猎手，遗传给狗一些特殊的能力，让它们对移动的物体更加敏感，而且特别擅长在暗淡的环境中看清东西。狗的夜视能力是人的5倍，至于狗的听觉也超强，是人类的16倍，听得最远的距离居然是400倍。今天的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B， 狗在白天的视力不如人类。您答对了吗？ 这个狗在白天的视力是不如人类，我看到很多朋友也都答对了，恭喜这些朋友。戊戌狗年即将到来了，趁着这个假期呢，我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现在呢这个首博、国博很多博物馆包括官府都有这个关于这个猛犬、瑞犬的展览哈，看一看这样的展览也可以为新的一年增添一份喜庆和吉祥。今天也非常感谢官府博物馆的吴帅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好，不客气。 嗯，在这里也给您拜个早年，祝您新年愉快。 好，也祝您新年愉快，也祝听众们新年愉快，狗年大吉。 是，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再来给您介绍一下从明天也就是除夕开始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安排。从除夕一直到大年初六，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改为了早上的8点到9点，会为您播出系列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那么这是早上8点到9点，另外呢在每天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呢，我们还会为您播出老字号新江湖的系列节目，一天呢有2次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在过节里头感受这份文化气息。那么从这个初七开始我们的节目就恢复正常了。好，再一次给各位朋友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明天还可以继续见，在节目里见。 他靠在墙边，他用力唱着。 这里是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 宝贝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二环、三环。